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的天气继续受西北高空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风清气爽，暖阳高照，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上升到19度左右，或者再略高一点啊。天气比较暖和，适宜开窗通风和晒太阳。不过由于现阶段晴天情况下，白天的紫外线仍然会达到较强的级别，建议晒太阳的时间不可太长，以免在不知不觉当中被紫外线所侵扰。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0月23号星期二的11:33: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很给力。 哇哦，今天暖暖的， 心情暖洋洋哈。 是， 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出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的话，应该是特别开心，从早上醒来就被阳光叫醒。 是的，啾啾。 阳 光小鸟吗？ 你能不能再晚起一会儿？哎，你别说，领队这个 对， 应该说是职业也好，连接也好，介质也好，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而且他们非常辛苦，并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一个优秀的领队可以让这个团队盘活，而且气氛极其融洽，都成了好朋友。 对，这就跟主持人的功力可能是差不多的。 不要表扬我们自己。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熟的好朋友， 是的， 是不是？见到他呢，就觉得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特别开心，真的是这样。 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 正能量， 特别开朗的正能量。 介绍一下， 对，这就是来自明晨出发国际旅行俱乐部的， 没错， 对，都国际了，国际旅行社， 超级领队， 是的，超级领队， 李莹，欢迎， 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李莹， 李莹又见到李莹了哈，白皙如玉的李莹， 对对对， 但是她这个眼睛估计是最近累的，上火了。 着急上火， 对吧？ 着急上火，哎呀，怎么还看不着熊？ 哎呀，哎，刚刚从加拿大10月1号那次带着朋友去自驾了， 对， 而且自驾的目的地都是一个一个相当厉害的国家公园。 嗯， 都去了哪几个？跟我们先显摆显摆。 我除了加拿大，其实我前面还去了4天西雅图。对对，然后 西雅图4晚上都没睡吗？ 西雅图因为 不眠夜， 这是西雅图，你是失眠夜了。 对，我去了比较多的国家公园，就连西雅图的算上，西雅图去了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然后后面在加拿大去了威尔斯格雷省立公园，然后还有最著名的就是贾斯伯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优客国家公园。 哎呀， 对， 这一趟收获特别多， 收获颇丰。 是的，在我们这个聊天之前。我们都要攀谈一下嘛，熟悉 一 下嘉宾的套路，持续互相的了解哈。 对，对于莹，我们就不用再熟悉特别多了，来，我们就来问候一下。 其实之后呢，十分钟，我们的李莹呢，带着他的很多的这个团友哈，在国庆期间去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感受的到底是怎么样？他说都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对， 是吧？因为天气的原因等等的一些观赏模式发生了改变。 哦， 飞起来了，然后呢，心情飞起来了， 心情飞起来了， 对对啊，希望大家在十分钟资讯之后，让我们跟着李莹一起去加拿大放飞心情。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这个大标题告诉我们，京津冀快乐老爸老妈旅行班列将开行， 哎， 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玩去。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嘛， 相当好了。 对，记者呢从石家庄铁路办事处获悉，为中老年群体量身打造的京津冀快乐老爸老妈旅游专列将于10月24日由北京西站开行首发，首个目的地就是河北邯郸。 挺好的，不远不累啊，河北离咱们又不远， 是 不是？ 是的， 是 的。那据了解呢，此次班列以敬老爱老为主题，铁路部门力争将专列打造成老爸老妈的温馨的家。列车配备2节多功能车厢，设有书吧、茶吧、酒吧，可提供 KTV、 茶艺展示等服务。 哎，这边有新出的黄酒啊，好朋友们尝一尝。 新出的黄酒，酒吧你卖是黄酒啊？ 好多好多适合老年人饮的酒啊。 还有茶艺，就是放点这个古典的音乐呀， 对， 那个有句旁边有 琵 琶、古琴的伴奏，这边是。来第一道工序，哎呀，倒洒了， 杠，吃 啊！你那边是棋牌室吧？ 棋牌室哈， 啊、 你看可以提供 KTV， 茶艺展示哈，以实现以游会友，就以游会友的这样一个团聚的时刻哈， 对对对， 是个旅行的新体验。我觉得老爸老妈们真的是非常的享受这趟行程哈。 是的， 兼顾中老年群体的身体和心理需求。 嗯哼， 周驼有可能去参加这趟专列。 是的，周驼有可能被邀请到这趟专列上。 档口， 哎，对，除了配备有保健人员之外，你看列车上还开展健康讲座、中医咨询。他就是那咨询的那个 强项， 强项哈，是的，你哎，周驼，你真的可以联系联系，对，然后还有呢， 那个服装置办上是不是需要配套一下 啊？对，最好是 中山装 啊，中山装或者你整个白大褂什么的， 头油哎 啊，头那叫发泥好吗？ 啊，发泥 啊。对，反正车站景区内也有专为老年人提供的搀扶陪伴、接送行李等服务， 非常完善哈。继续在快乐老爸老妈的旅行班列邯郸之旅成功开行的基础之上，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市场的需求继续开行沧州、唐山、石家庄、张家口都是河北方向的快乐老爸老妈京津冀旅游的班列，以高品质慢生活火车班列为纽带，服务区域呢中老年群体，助力京津冀老龄旅游市场性发展。谢诸位的努力。 是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划分区域哈，就是亲子的，然后带着爸妈出行的，这是一种 区域， 然后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专门的这一个区块，年轻人的区块，我觉得旅行一定要区分开啊。 是的，来关注石家庄机场的事儿哈，也是河北方面，石家庄机场近期将开通至 越南等地的新航线。 啊，去越南了。越南现在近几年也是大火的一个目的地， 是吧？ 那超级红 又好吃。来， 是的。那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昨日透露了，10月30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将开通石家庄到芽庄正班这个航线。 嗯， 对，庄庄嘛， 庄 庄相连。 对，庄庄相连嘛。 是的， 都是庄家。 是的，都是庄。据介绍，石家庄正定机场持续加大国际航线的开发力度。近期除了开通至越南芽庄的航线之外，预计10月29日也恢复了石家庄到济州的航线。 嗯， 11月还将首次开通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航线，为游客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是， 对， 这个芽庄航线是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今年开通的首条飞往越南的正班航线。 嗯， 由越南的越捷航空直飞，机型呢为 A321，航班的号为 VG5140 和 VG5141，每周二四六直飞3班，航班时刻是早上9:40，从芽庄起飞时间很合适，14:50抵达石家庄，16:00从石家庄起飞，16:30飞往芽庄，是这样一个安排哈。我们了解芽庄哈，芽庄是越南中部著名的海滨城市。 走丝巾可以， 相当好，以其优质的海滩和潜水体验成为全世界受欢迎的国际旅游地。 嗯，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新航线之后，对于北京市民国际出游中转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哎，没错， 不错不错啊。 嗯，好了，那么来关注第三条，关注安徽， 南方 走了， 南 方 走 了，对，安徽面向全球公开网络票选旅游十大古村镇， 全球哎， 啊，全球哎， 哦，名义很重要。 当然啦， 嗯， 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昨日启动了安徽旅游十大古村镇的全球网络票选宣传推广活动。 嗯， 对，以全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眼光，就我给你十个村镇， 公平的， 你认为哪个村一镇能够成为最美的十个村 镇？对对，很主观，也有客观的原因哈。 是的， 这个活动有利于强化美好安徽、迎客天下的旅游品牌建设，推动安徽旅游资源的整合，加大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力度，服务建设强省建设，全面挖掘梳理安徽古村镇的旅游资源，全新塑造安徽古村镇旅游特色品牌，全力提升安徽旅游国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了。 嗯，是。那据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 什么呢？ 安徽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落有100多个，古民居有8000多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西递红村2处，那国保单位60多处，省保单位26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00多处。你像传统村落、古民居是安徽文物的特色和优势。那安徽也是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并在中国形成多个古民居保护与利用的成功案例。 大家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要纷纷投票啊！投票采用什么样一个比赛的赛制呢？哈，本次安徽旅游十大古村镇全球网络票选采取60竞30， 嗯， 30竞10的机制。 哇，好激烈啊，感觉。 全国哈，两轮票选之后，结合专家组对票选结果进行一个综合的评议，打个对号啊，再开个会呀， 啊， 最终评选出安徽旅游十大古村镇的榜单 top ten。 是的。评选活动呢会邀请公证处全程公正，确保公平公这个公开公平客观公正啊。 我们也是可以参加哈，所有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可以参加这个古村镇的评选。 是的， 投上您宝贵的关键的一票。 没错， 前三条呢都是国内的，后两条依旧我们的这个安排是国外的信息哈。关注泰国的一个事儿，泰国怎么呢？泰国在今年暂不考虑对中国游客减免落地签证费。 哦，哎，这也是有他们的考量啊。 嗯， 那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日前表示说，目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情况稳定，那今年内暂不考虑对中国游客减免签证费。 我就有个别的想法，我也 说 我旅行经验很脆弱，我也没有 成， 情感用脆弱，旅游经验薄弱和一些形容，就说行，都是一个弱，反正。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泰国出行不稳定，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降点这个落地签证？ 是的，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不对？你不能这个稳中求胜，你越 GSV。 啊 ，GSV 啊，我觉得这个也对，但是呢，可能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如果要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游客已经非常稳定了，如果要是再开放这个落地签免费的话，去的人会更多，那当地的生态一定会受到更快的破坏。 你看这个女人的思维和我们老娘人的思维不太一样吧？ 啊， 她就是多方面的考量了 啊。是的，那这事物都有两面性嘛。 是的。 后续报道是这样的、啊、泰国副总理宋琦曾于10月17号宣布了哈，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在今年最后两个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实施落地签证免费的政策，此举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的游客了哈，扭转由于那个沉船的事件造成中国游客人数减少的趋势。那很多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对11月和12月赴泰中国游客将不用支付2000泰铢约合425人民币的一个落地签的费用，大家都在想是不是真的免了这个费用。 哎，是的，是不是呢、嗯、那威拉萨澄清了，说他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今年内是不太可能实施这一计划的、哦、他表示赴泰中国游客数量继7月至9月连续3个月下降之后，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开始回升了， 今天报道过 了、 啊、 对，同比增长了 2.77%。 他对明年春节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情况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哦、嗯，综上所述， 对、 啊、 综上所述，他说减免落地签证费吸引游客的效果或许不大、 嗯、哼， 泰国今后将更加注重提升服务质量， 也不错，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啊， 重中之重哈。 对， 第五条呢，这个国家呢很多人喜欢哈，阳光灿烂有热情哈、 嗯、 西班牙有个著名的建筑圣家堂，大家都了解、 哦、圣家堂真的是百年一百多年还没有建好， 百年老堂， 对， 然后、那个、 百年烂尾楼， 我们的莹莹在不停地点头， 嗯， 违建136年啊，将面临约2.8亿人民币的罚款。 我的天哪！ 确实在建啊， 对啊、嗯、但是他也很无辜啊， 对，他也是一个大卡的景点了， 对、啊、 怎么办， 我是一个最著名的景点，为什么你还要罚我呢？ 别人去过吗？这个圣家堂感受过吧、 哦、 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真的是跟别的教堂都不太一样， 就很神奇， 真的很震撼。 它的外面的外观，因为它是那个谁高迪的建筑嘛，对， 嗯、 对，所以它 灰灰的、黑黑的，压力挺大一点。 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内饰也是非常漂亮的， 是吧？ 对， 啊，那个就感觉好像是烧， 道人也见过， 对，就真的是那种看它的外观是那种好像被火烧过的骨头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嗯，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啊。 好， 这个英国的这个报道近日报道的该事件、嗯、文章是这么说的：始建于1882年的圣家堂最初由弗朗西斯科设计的，1883年由著名建筑师高迪接手了、 嗯， 至今仍在建造当中。有传言说呀，圣家堂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 嗯，是的。嗯、但是呢，建了136年的圣家堂近日被曝光了，并未取得巴塞罗那市政府的许可证哦，因此呢，市政府对其开出了3600万欧元，大约和2.8亿人民币的罚款，并要求分10年付清。 圣家堂表示认罚 啊、哦， 为了取得这一纸许可，哎呦， 哦，我的天哪！ 罚我也取得许可，哇， 是 的， 我还要建， 还要建，嗯， 圣家堂目前每年大约吸引450万人次参观，罚款将用于修复观光游客对圣家堂造成的破坏。 而且圣家堂方面预计将在2026年高迪逝世100周年时真的完工， 嗯、 完工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 church。 哎呀。我觉得圣家堂这一下子 赢了， 光芒万丈， 气节起来了。 对， 一年回北。周驼，你现在怎么有经济头脑？你变了。 哎呀，一年回北，2年翻番。 三年开分堂， 开分堂，分堂是开不起来了。 哎，那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莹儿来了我们节目非常的快乐，节目组哈， 嗯、对， 希望呢李莹儿延续一个快乐的使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的，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李莹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今天要跟着快乐的领队、快乐的使者李莹啊，去感受加拿大美丽的国家公园的神秘风光哈。 没错， 道你去过国家公园没有？有没有自己感受 过？我还真是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 是的，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哈。如果真的要展开行程的话，作为这个资深的领队，是一个客户与这个产品的连接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对， 你会怎么跟大家先介绍一个10月1号去加拿大这个行程？有没有个大的亮点？有吗，莹？ 肯定有呀， 有，来整一整。我们打电话，喂，你好，是李莹吗？把周团、周准和道道那个服务组的 来挂了。 那你干？ 人家把电话 没了。哎，小刘兔子吗？ 喂。 那个 action 这灯光就位啊，喂李莹啊，我想问俺这边有4个老年人 啊，4个老年人， 俺想去参加这个国家公园的行程，俺想问问这个身体力行能不能完成这个强度。 肯定的，因为我们主推为什么要推自驾，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公园，就是他想象的不是那种比如说像北京的公园，我可能门口有个收费的，然后进去画个圈，他就是这样的，但不是，就加拿大的国家公园都是这样，在门口人家直接就会问你，可能他就一个小亭子问你，你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停留几天，要去哪些国家公园，对，因为他那几个国家公园都是联票，然后而且是论车买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在里面是用自驾穿行，确实很大很远， 是 因为你想从贾斯伯国家公园连接班夫国家公园那个93号公路就长达几百公里， 我的天哪，长达几百公里， 那得需要一周的啊， 不出城了，没有那么远，但是因为中间要停的， 对，你得住啊， 对， 你得参观玩， 要在小镇上住， 对， 然后要去那几个湖啊、冰川呀，去欣赏， 是， 所以一般都要在那儿待3-4天， 3-4天的时间， 对， 强度也没有问题，像周驼这样的50岁到60岁之间的老年朋友是可以去的， 对，我们一般的那个目标客户现在基本上都是 50-60岁， 对，40-50岁的比较多。 是的，如果是 比较多 年轻人呢，可能还稍微的新奇一点。哎，居然有年轻人来参与！ 哎，这次行程当中的年龄组成构成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几个80后， 80后， 然后还有带着这次女士比较多，对，这次女士比较多，但是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摄影的，然后呢也都比较聊得来，因为去年其实我们组织了一次加拿大东海岸的山峰，然后等于今年大家又凑在一起说，哎，我们再走一趟加。 真好， 对对对，大家就都是老朋友，然后又带着新朋友一起走的，只有一位男士当代表， 我的天哪，只有一位男士， 其他都是女生啊， 对，其他都是， 他此生他是很开心， 对呀，他就全程照顾这些女士啊， 对，他很开心，天天帮着搬行李，对， 来来来，给我，对，这不是你的工友吗？ 我觉得构成组合非常的舒服， 是， 而且大家都很熟， 对， 加东加西的， 对 对对对， 因为都是我们都是以自驾车为一个单位，一辆车可能4个人，大家 三辆车 一共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导游，这次找了一个特别牛的导游， 是当地的还是咱们自己的？ 当地的导游，但是他是学动物学的。 动物学的， 对，他对动植物特别的了解， 动物学博士 啊， 所以这次帮我们很大的那个 忙嘛，就分担了一些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们作为自驾领队来讲，就是我们在带队方面，包括行程的安排方面，基本上我们自己都可以搞定。 是的，是的， 对。然后他在我们的那个知识这个漏洞 补给上， 对，帮我们补充了很多。因为大家到了国家公园，一定会想了解，哎，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动物？然后这个植物是什么？ 是的。 然后包括今年特别幸运，就赶上三文鱼的洄游大年 啊， 给我们讲了好多，就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三文鱼洄游 好多呀， 对，三文鱼洄游，因为每4年它洄游一次，对，今年我们是等于 赶上了， 我对特意 亲眼看到这个场景， 对，而且我们是特意去到了那个亚当斯河那边， 哎呦 哎呦， 看到了， 行程是没有的 哦， 对，但是加上 清晰吗？看到， 对，因为那个鱼它在洄游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全身通红 哦，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是就是为了是从大洋要逆流而上， 他真的是拼尽全力， 对 呀， 对， 哎呀，累的， 对，因为 热的都红了， 因为你排完，他是排完 卵 之后，他就会死去嘛， 是的， 然后他就一定会把卵产到这个淡水区， 挺伟大的一个，就是物种的延续的一个过程， 存活率确实不高，因为他回到淡水区域的时候，他就会伤痕累累， 哎呦，好可怜啊！那三文鱼死了之后怎么办呢？ 那就是他就会变成白的鱼 啊，然后被别人吃了。 对， 就是生态嘛。 那个天上有老鹰，地上有熊和狼， 循环 对，它就会这样的。 是的，还挺难得的哈。 对， 也就是说， 再看这个三鱼洄游，就到2022年了，是吗？ 对，大年是这样，但每年其实都会有 小的一些。 对，因为在三鱼洄游只有在就是加拿大、美国，还有像挪威这样就比较纬度比较高的地方 才能看得到 。然后洄游的大年就是它每4年产一次卵的话，就是这个几千万条的鱼，它会就一块儿游， 就跟鲤鱼跳龙门的感觉一样，上万条鲤鱼跳那个龙门， 也锦鲤开始。 对呀、 本来我以为可能鱼都得挤着，但是实际上你到那个河的时候，你会发现剩的不是特别多了。 哦，都已经有的可能都死在半路上 了。对，因为我们去的亚当斯河基本上已经到了那个淡水的那个区域、但是也很壮观。 哎，你看这趟行程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劲爆点。 对， 而且刚刚在聊的，除了三文鱼这个观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机会，因为温度的原因，可以住在国家森林公园里边。 对。 哎呦，这个从来没感受过。 我们今年其实去的稍微有一点点晚，因为那个赶上班夫下雪了。但是也有幸运的地方。 怎么呢？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就不下了，只是路上 享受雪景。 对，但是对，只是享受雪景，然后路上只是下了一些小雪，然后但是到那儿的时候就是那个，你想那个路易斯湖背后就是冰川，维多利亚冰川， 被雪覆盖。 对，被雪覆盖，然后还有倒影，确实 很漂亮。 对，只要天晴，然后我们还可以，大部分去的那些湖泊天都是晴朗的， 而且都是摄影爱好者，不可多得。 对呀、 而且我们就是赶上那个时间都特别好，然后我们比如说。特意赶上早上去那个双杰克湖，它叫 Two Jack Lake。 双杰克。 对，因为只有清晨的时候才能看到倒影，而且它的那个湖面上面的水汽就往上面飘， 宛如仙境一般， 特别好。还看见有鹿。 我的天哪，真是仙境。 对， 仿佛来到了东北的雾凇雪景。 什么？ 雾凇？ 说听雾凇雪景。雾凇啊！其实我们的行程呢，刚刚展开就感受到了这个团的暖意哈。 对。 那到底怎么具体的租车呀？大家在自驾当中啊，对，发生了一些暖暖的事情，而且怎么去连接班夫啊，或者那个叫不这些国家公园怎么去玩？我们的超级领队一会儿会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哈。如果各位喜欢国家公园，特别是加拿大西部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一趟去四个呢，非常值得哈，是吧？一下子串起来一串，非常好。这里是人间有真情，哎， 你怎么还出现？人间有真爱， 你看人家说你这个发音，搭旅行号1073 啊。 我是周准啊， 我是大大、 谢谢周驼。我们接下来呢，一个片花之后，马上跟李玲继续上路。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我们在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 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高压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明天10月24号白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能见度不错，风力比较小，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2，示意各位观赏红叶。目前呢，近郊景区进入红叶的观赏初期，远郊区的八达岭、云蒙山、妙峰山、戒台寺等景区已经陆续进入了最佳红叶观赏期。明天天清气爽，示意各位观赏红叶。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今天的行程充满了暖暖的感觉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明晨出发国际旅行社的资深超级 super 颜值担当领队李莹，欢迎， 谢谢大家， 好久不见莹莹哈，依然是笑颜如花的莹莹。 是的，每次莹莹一来，我们的直播间就会爆棚爆炸， 开心， 对，开心到晚， 自己人。 眼睛起泡 了，因为说 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 我向大家说一下哈，其实作为领队来说，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而且他们的体会的辛苦，大家也许不能 体会得到， 亲身体会到哈，时刻的高度警觉， 是， 帮助大家排忧解难。 是，如果要是在这个队伍当中，大家都非常的和睦，并且都互帮互助的话，我觉得领队还会省很多的事儿。 对， 但如果要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那就什么都需要领队来去帮忙。 对，我还比较幸运， 是吧？ 这几年带队，大家都非常好， 因为熟了， 对 吧？ 对， 上都是老朋友。 哎，有没有说就是报名的朋友说，哎，我就想跟那个莹出去？ 有，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老会员，他会指定说我想跟李莹出去，我想跟我们明哥出去啊，都这样的。 对， 嗯， 当红 当红 super super 头牌 紫金。 对， 刚刚说了几个国家公园非常的写意，还是10月1号10月份去的哈。 对， 是国庆节期间吗？ 是，准确来说加拿大开始是10月2号开始。 哦，那就可以是国庆期间哈。 对对对对， 问一下，就这个阶段在加拿大国家公园里看到的中国的面孔多吗？ 那肯定会有， 也有啊。 对，肯定会有， 也挺亲切的哈。 是， 那么老远再聚在一块儿， 你想班夫国家公园，再连上什么那个 Jasper 他们，这已经够大的了。 对对对， 会觉得拥挤吗？十月 那肯定不会，完全 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哈， 绝对不会的。 哦， 对，因为本身加拿大它就地广人稀， 对对对， 你想在 Jasper 那地方，它一共就几千人，它常住人口可能就几千人， 真少啊。 对，然后你在 好孤独啊， 对，最多就是有一些大巴团的游客，但现在好像中国团的游客也不是特别。在十一，我们看到好多韩国团。 哦，韩国的朋友， 哦，他们又开始了。 对，嗯，其实我们都是会觉得这个人多也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哈。当然几个公园的大概一个流程，先说车的问题啊，三辆车，车一般是不是选择都是一样的一种类型的车？ 对，我们一般因为自驾嘛，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同种类型。 大的。 对，就一般就是七座车。 哦，七座的。 对，因为在不同国家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北美地区，就大家还得购物。物嘛，是吧？ 对，装东西嘛。 对，路程确实会有一点长，但是那个加拿大还好，没有美国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那么长，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有要舒适，要空间大，所以一般都会选择七座的 mini one， 就是类似于就像那个就是这种商务舱，类似于这种 了解 这种的， 挺好的，挺舒服的哈。 对对对对，四个人一辆， 12个人，12个人， 对对对， 那挺宽敞的呀。 对，所以我们会四个人一辆， 太宽敞了。 对呀。放行李啥的完全不是问题， 没错没错，最后会把那牌放倒，然后 哦，对对 对， 很舒适，座驾很棒哈。 嗯， 然后那个行程其实也不是特别赶哈，因为怎么个行程安排？ 我们全程应该是开了2000公里左右， 几天？ 全13天。 哎呀， 13天2000公里真的 没有。前几天是在市区，我们是没开车的，但是只要从市区出去之后，我们就开始算，大概那公里数到最后的时候，应该是不到2000， 不多，一点不多。 对，每天平均下来200多公里， 悠悠的就到了。 对对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千万别说赶路。路式旅游 那 太累了。 是的，一站接一站，先去的这一站，我觉得有弱势领队设计，比如说到的是产品设计经理， 对， 第一站一定是最好看的，还是最不好看的中间的，有没有这样一个路数？您觉得 会有？ 会有吧？ 会有，会有 最不好看的，最丑那个 啊，中间的吧？ 没有，会有这方面考虑。 是的，是的。 对，但加拿大其实都还好。我们第一站因为落地的是温哥华， 哦， 对对对，要从温哥华租车，然后后面就是一路就往国家公园开。但我们比较那个。今年是没有在市区里面开车，因为市区开车确实会有堵车。然后包括你像去，因为我们还去了维多利亚嘛，你去维多利亚那个你要坐船过去的话，那个只要进维多利亚就到那码头那块都会堵车，因为它有一条车道是专门给大巴车走的，所以我们在那段是用的大巴车。 哦， 对，就把这段给错过去了，等于从温哥华市区出来之后才开始开车。然后对，就一路沿着就是99号公路，海天公路，它叫 海天公路。 对，因为这边是就有点类似于1号公路，美国的1号公路，这边是大海太平洋嘛，然后这边就是山嘛，然后就是会到惠斯勒。惠斯勒是我全程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突然说到惠斯勒， 哎呦，我觉得惠斯勒特别好，户外运动的天堂，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十一，然后在当地就惠斯勒跟温哥华的天气其实没有那么冷，白天基本上是在10来度左右。 还行。 对，你就好多，因为当地很少有，确实那个小镇很少有中国人。然后他当地都是那些就是老外，他们会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山地骑自行车，然后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滑雪季。所以就是算是惠斯勒的一个小淡季，但是他们这种山地自行车特别的火，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欧洲人，他们会去到那边去玩这些 健步啊、健身啊。 对，然后那个小镇不大，然后但是就是气氛特别好，就是也有包括我们去的时候红叶特别红，已经在惠斯勒的小镇 很漂亮。 对对对， 挺漂亮。 然后而且小镇上面有各种卖户外品牌的运动， 哎呀， 大家都特别购物，也够 价格亲切吗？实惠吗？ 很便宜啊！ 哎呀，太好了！ 哇，太好了！ 那喜欢户外的人，这 对加拿大有很多本土的品牌嘛，所以在那边都可以买得到。 大鹅啥的， 大鹅那儿没有 啊，大鹅那儿没有， 那主要以户外为主。 哦， 始祖鸟 大鹅 这些会有。 哦，大鹅不算户外是吗？ 对对对， 御寒的那是。 大鹅是算极地。 对，大鹅比较冷。 对， 然后 对， 然后在那个小镇也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小餐厅，晚上也有一些夜生活， 很舒服，很舒服， 很舒服。 对， 我们就住在小镇里面， 太幸福了吧？ 太幸福了，晚上围着那个壁炉，然后 对对对，就是 啊，一起喝个茶，吃个烤鸡什么的， 喝个小酒也有 啊，对，喝个小酒， 对， 自己做点饭。 小镇的风光就是住的酒店还是民宿还是什么呀？ 不是民宿，是酒店， 酒店， 但是它那个那种小酒店都类似于就是两层楼、三层楼 客栈 的那种，对，都不是那种特别豪华的那种酒店， 就跟他们自己住家是一样的， 对对对， 很享受， 很舒适。 哎，晚上的灰色你不是都有夜生活吗？ 对啊， 又不大，肯定是很熟悉哈。一个灯亮起的时候，特别特别亲切，没有距离感，没有高楼大厦那种格局，对吧？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真好， 而且 真好， 对，而且那个晚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它也有小的那种这个餐厅啊什么的都开着门，大家就都是坐在那儿聊一聊，挺好的，也不觉得冷， 不觉得冷， 对， 心是暖的，哪都不冷， 对 对， 真的 是喝了酒， 对，喝 再吃点生蚝， 是哦，还有 现在是生蚝呢， 现在是生蚝的季节， 是的， 对， 而且他们那边冷，那生蚝一定是长得膘肥体壮的吧， 特别、哦、特别肥。 哦， 这个一开始让大家觉得有非常好的体验哈， 对， 虽然没去国家公园呢，另一种自然的感觉更加的舒服， 对对 对，这只是惠斯勒这一个小镇，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特意在惠斯勒小镇下面坐的那个黑书山的缆车，然后能上到山顶，因为惠斯勒原来是那个跟温哥华协办的冬奥会的城市嘛，对，所以整个冬奥会的它那个有一些标志啊，那些 都留下来 的雪山那种氛围也是挺好的， 不错， 对，就是因为你想在北京是没有看到这种雪山的机会的，所以大家看到雪山还是特别激 动 的。 嗯， 然后我们那个大哥就跳来着， 唯一那个大哥是不是？ 唯一的大哥跳下 来，对，在雪地里狂奔狂蹦乱跳的那 推荐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想在雪地里撒点野嘛。 对，真的是在雪地里。 是的，行程呢非常的舒适。惠斯勒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呢，我们要真的展开国家公园的行程哈。 对， 第一站国家公园去的哪一个国家公园？ 我们是先进了一个小的， 小的 一个省立公园。 哦，省立， 因为每一个国家公园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观看的 点特 点，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第一站去的那叫威尔斯格雷省立公园，那个基本上就我看好像目前旅行社的那个行程是没有的， 那挺好，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因为是走的99号公路，继续沿99号公路从坎卢普斯上去甘露市啊，他讲甘露市上去之后会路过的一个，它是主要是看瀑布的，因为它有40多处瀑布，就这一个省立公园，它不是国家公园，对，就有40多处瀑布，然后我们进到每一个瀑布的时候可能都要走一小段，而且它那种雨这种森林的那种氛围，然后包括要徒步穿越一个小道的那种感觉， 很有完成感， 特别的安静，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正好是下午的时候进去的，然后就远处就能听到那个瀑布 的 那个声音，对，在那里面还有加拿大第4高的一个瀑布，对，都可以去看，然后而且就是你只要沿着那个路一直开，它虽然没有信号，但是你也丢不了，你知道吧？也不用看导航，只要一直开到这个公园的尽头，就叫这个它叫清水湖。对，我觉得 清楚。 我觉得加拿大人那个它起名都特别的单纯，它可能就是它就叫 Clear Water， 就确实这个湖就非常的清澈，对，所以它就叫清水湖。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取名的，然后那个湖特别的安静。 Dirty Sea。 Dirty Sea， 没听说。 黑海， High Mountain， High Mountain， High Mountain， 对。 然后它就是那种，就是特别清澈。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因为已经是傍晚了，然后有几个，就是一家人，他们就开着那种皮卡，然后拉着他们那种 宠物， 拉着 独木舟， canoe 他们叫，然后就是在那个清水河上面泛舟，对。然后只要就他们一欢呼一招手，整个就都是回响，然后只有我们一群人，还有他们， 好幸福啊！ 对， 好幸福， 根本就没什么人。 我觉得加拿大人就是可能因为地广人稀吧，就造就了他们自己都能嗨起来的。 对， 对， 对，对，他们就一条船就在那个清水湖，特别大那个湖，然后 包湖， 对啊，真是包湖。 在上面泛舟， 真幸福。 可以钓鱼吗？钓鱼，钓鱼，钓鱼， 可以进行一些 钓鱼证的 啊， 对，而且 不能随便钓， 标准的，对对对。嗯，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的这个，因为也是地广人稀，还有他们那个生活的结构习惯，可以体会到当地人民获得幸福的方式和方法。 对对 对， 我们要学习一下哈，学习学习，变成更好的人。啊，对，一个小的公园就有40多处瀑布。 对， 那比如说班夫和那个连接那个地方，那个班夫的特点是什么呢？ 班夫主要就是看湖泊， 湖泊， 对对对，各种不一样的湖泊，像刚才说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路易斯湖。 路易斯， 对，路易斯湖，它是当时是那个维多利亚女王用她的女儿路易斯来命 名 的那个湖。对， 它这个湖跟克里尔湖的区别是什么？ 那不一样，克里尔湖它后面是山，这个后面是就是雪山，然后是那个冰川，是后面是维多利亚冰川嘛， 后面是冰川加雪山。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最美的湖应该就是路易斯湖。 路易斯湖， 对，然后它在班夫国家公园里面，然后大家都去那边，那边游客就会比较多。 那这个湖的周围，比如湖上的运动也是可以泛舟，可以的哈。 好像没什么人在那上泛舟了，现在。然后之前我是几年前去过加拿大那边，我看到会有人，但是也非常非常少。对， 班夫很大，可以露营在里边，对不对？ 可以。 你们是住在班夫，来住在班夫外头？ 我们住在班夫小镇上。 小镇啊，班夫小镇。 对，因为 小镇， 他那个我就刚才说的国家公园的概念就跟咱们理解不一样，就他那里面是有小镇的，公园里面包含着小镇的。对，所以那个包括贾斯伯也一样，贾斯伯我们也是住在镇上 配套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小镇它那个住宿多吗？就会不会订不上？ 会，因为一到了旺季，我们去的季节还好，10月份也算是一个小旺季，但是基本上因为那时候已经比较冷了，所以就是国外的游客会比较少一些。 那一般什么时候是旺季？ 7、8月份根本就订不上房。 7、8月份。 我们今年是7月份也有一个团去到那边，就是他们从2月份就开始操作了，但是还有一晚仍然没订到班夫的镇里面，是住的班夫，离班夫20公里左右有一个坎莫尔小镇，住在那边了。 那这么听上去，住在小镇是大家就公认的好的一个区。 对，一定要住在镇上，就是因为它的配套设施也方便，然后上面也有一些商店，有一些餐厅， 真的好， 然后去到国家公园周边那些景点也非常 方便。 对， 不然的话那么大，你说你今天玩完了之后你还得 出来，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再进去很麻烦。 对，因为路程确实远。 国家公园的小镇里是个什么体验？那个住宿环境是什么样的？ 我就是都是小木屋。 小木屋。 对，我们这次特别选了一个山景房。对，其实是对，就打开窗户就是可以能看到山的。 远山。 是雪山吗？ 山很近。 真的。 对，因为现在下雪了，所以山顶都会有一些雪。对对对，还挺好的。然后那个其实班夫是有机会能看到极光的。你知道吧？但我们这次没有赶上。 几月份啊？ 但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很靠北，所以就是你 有可能。 对，有可能就是你，因为包括在卡尔加里市区，我看到我那个朋友圈里面，就是在我们去的前几天，还有人看到过极光。 那10月份左右啊，就看到极光了。 对，是有可能的。 厉害！ 所以你要他们都下载那个就是网站上面关注那个极光的观测。 对，可以提清哪个时候会出来，几率是多少？ 对，就说明它的光污染是很少的。 给你打个气的，全程5%的可能性 啊！我们那天观测的，直接说今天没有出现极光的可能性。 它还比较准啊！ 对，它很清楚，然后它会告诉你到几点。 死了这条心吧！ 对，它会告诉你几点会有。 是，很人性化。时间还有5分钟，过得快吧？ 快， 太 快 了， 还没说完。 对啊， 还没说啥呢？ 重点整一整。 贾 斯伯 还没 说 呢。 贾斯伯 主要就是看冰原和冰川，因为唯一现在能游览的那个冰原就在贾斯伯国家公园里面，就是他要坐着那个比人还高的那个大的那个雪车，要上到那个冰原上面。 雪车？ 对对对，它是跟一个公交车似的，但是它是改装的，然后是那种大的那种跟坦克一样的那种轮子，然后它是 履带， 对，它比人还高的那种，然后要沿着那个坡往 上 走，对， 抓地力很强， 对，然后会上到冰原上面，让大家下来去游览，对，也是很壮观的。 刺激， 对， 哎，又有水，又有冰，又有冰川，又有雪山， 是的， 小木屋，小镇子，哎呦， 这不就是典型的那种大自然的风韵吗？ 是的， 是， 那肯定集体嗨，真的集体开心， 确实是， 太嗨了， 我们全程都还挺嗨的，然后关键是也比较幸运。 然后没有前去的前几天还赶上那个他们别的团有封路的，然后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都没有了， 因为天气 因为下雪、 哦、 对会下雪、嗯、然后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去的话还可以再稍微早一点，但是可以先游览国家公园再去温哥华，因为温哥华的红叶会 晚一 点，比较晚一些、 哦、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生物学家嘛，这回他也给我们讲了、 哦哦、动植物学家 的，就是这个温哥华的这个红叶，就是它只要是红的那种都是园林移植的，就大因为加西的野生枫叶它应该是变黄的，只有加东是变红的，对 嗯， 嗯 哦 对，所以说这个还 是不一样的。 是原生本土的，还是说这个外来进来的？ 对对对， 就有这么一个人还是。 但这个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估测的、嗯、特别准确，说我能看到枫叶、 嗯。 但是这次反正基本上大家十一去的话、嗯，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的， 合适的 啊、 嗯。 对，加东加西都没问题。嗯。嗯 最后呢，三分钟问一下、嗯，你们有一次大家在一个屋子里做饭的美妙的生活场景， 啊、 这个太吸引人了。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是在贾斯伯。 贾 斯伯小镇、 啊， 然后我们是特意订的那种。就是楼上楼下二层，然后我对我们等于是四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它是那种几个卧室的那种，对对对，然后大家做饭、嗯、我们那个大姐可高兴了，一到做饭的时候就 幸福感爆棚， 兴奋点达到了顶端 顶峰 对，然后他就 食材可以周围 对，我们就在周边的超市买的、 啊、可以可以， 对、 嗯、 很方便、 啊、 然后 像佐料什么的都有 都有、啊、什么盐啊油啊什么的 都做什么呢，大家各显其功吗？ 每个人做一道菜，但我没做、 哎、 我是吃的 每个人做一道 中国菜， 对中国菜，就是因为全程你肯定因为到国家公园里面它是没有什么中餐厅的、 啊、对， 对， 对 啊，所以你肯定基本上吃的 也吃了几天了 比较多， 对、 嗯、对，大家一吃到中餐也很那啥。 我想问问有没有主食？ 有 哦，主食是谁吗？ 我们买了那种当地的那种小饼、 啊、 然后它 当地的小饼， 对它那个这个酒店就算是酒店、 嗯、 酒店式公寓吧、 嗯、 然后它的那个烤箱啊什么的配备的都是非常齐全的， 方便 对，所以你都可以加热，然后我们它那个小超市我觉得可能也是也有一些华人经常会在那边去， 就加了一些产品的供给量， 他对、 啊、 他也会有一些嗯挺好的， 完美， 对他们有煎牛排的， 完美。 我们等于是两个屋，一个屋是以牛排西式的为主、 嗯、 另外一个屋是以中式的、 啊、中式的为主， 对， 两屋串着吃啊，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的， 对啊，多好啊 对 啊，真的好幸福、啊、 喝点酒聊聊天、 大家喝个红酒什么的， 对， 放放松啊，真是幸福的。 对，其实如果这个团友要是特别的和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旅程会超级开心， 没错， 嗯， 没错。 哎呀，老说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哈、嗯，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团队的自由行，我觉得特别好。大家一站一站接驳，你自己走也得走这些线路， 对 不对？对， 我觉得自驾是就做个广告，自驾确实是给别人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是的， 嗯，因为你这些地方你大巴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嗯， 而且大巴也不会给你订这样的酒店。 对， 嗯， 对对对，我觉得自驾是游览加拿大国家森林公园比较完善的首选的一个欣赏方式。 对对 对 对对， 嗯， 反正就是。就是我也提醒大家，就是你选，就是每次出行之前你要看好当天的那个路况就行。 嗯， 对，因为有的地方会有封路的，但是它那个 Google 上面的地图会显示的非常清楚，它会告诉你今天封路，然后这条路它都不给你导过去了， 啊，自动规避了， 对对对， 非常好， 完美。 或者某一个季节这个景点是关闭的，它都会有很清楚的显示，所以大家在计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这些，包括你可能自己里面有一些徒步的路线的话要准备好一些，他们当那个国外外国人他们都喜欢徒步嘛、 嗯嗯、 然后他们会带一些防熊铃啊之类的， 哦、 嗯、防 熊 铃、 啊、 对， 对， 对， 也有登山杖啊之类的、 哦、 就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徒步走一圈。 时间的关系，这段完美的行程先告一段落哈， 对， 谢谢热情似火永远纯真的李莹、嗯、 谢谢莹， 谢 谢 莹， 谢谢， 身体健康啊，吓了眼睛赶紧恢复， 赶紧恢复的、 啊、对， 好的， 大家听完之后一定有去加拿大观赏枫叶和参观国家森林公园的冲动了哈， 必须的， 赶紧上路哈、嗯、关注明晨出发就可以了哈， 对 对，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